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们今天呢，来讲一个最近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揪心的问题啊，并不是让你难过，而是让你担心。那就是从今年二月份开始陆陆续续传出的重庆燃气表不对劲的事件。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可能中国南方的朋友会更关注，因为据说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你总觉得家里头那个燃气啊好像有点不对劲，就不晓得为什么到了今年春天之后呢，就你比如说你开个水龙头，然后这个燃气表就转得像是这个跑车一样快啊。我看到有些重庆的朋友啊，那么 post 出来一些短视频很好笑，尤其用重庆话讲，很抱歉，我知道这让你难受，但我听了就觉得很有喜感。好，整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啊，就有一些重庆的百姓在重庆的政府的网上的官方平台，一个问政平台上面开始投诉，说呢不晓得为什么家里头的燃气表自从去年底更新换过之后啊，因为现在这个燃气表很多地方都换了嘛，叫做智能燃气表。啥叫智能燃气表？你记不记得以前家里头那种燃气表呢，是每个月或者定期有段时间啊，就隔一段时间有人上来人工的来记录，来抄你们家燃气用了多少那个度数，他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回去跟你结算你该交多少燃气费嘛。但现在不了，现在不用派人来，现在很多地方换了智能操作。什么叫智能操作呢？就你这个燃气表会直接在他们后端的呢，有人就能够看到，就不派人来了。那听起来挺方便的，是不是？可是装了这玩意儿之后就出问题了，尤其在今年春天开始，今年还是冬天吧，就一二月的时候，大家说不晓得为什么更新了之后呢，燃气量是大幅上升，直到四月十二号为止啊，当地主管机关呢就已经受理了7362宗的相关投诉。那这个投诉包括些什么呢？我们综合一下媒体跟网上的情况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的用户就说，在家里头今年三月份的燃气费用增加了足足五倍多，是高于比如说他一个三月他燃气费，这不过他这个家是住别墅啊，就你要注意他的燃气费是 3.66 万人民币啊， 3.66 万，36600，我的天哪，这个别墅得多大。然后呢他说远高于去年同期的是12000，也就是说去年三月是12000，今年涨了三倍。然后还有些用户呢就发了视频说很奇怪，自己家所在的小区停气之后啊，就发现一开水龙头燃气表就继续转动，他觉得太神奇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使用燃气的情形下，热水开了燃气表还是在转，而且这个速度呢比以往的正常情况啊，就这个正常情况就以往的平均看到的情况还是快得多，甚至你打开冷水，只开冷水这个燃气表都还会转，只不过走得比较慢，没那么狠。更有人最夸张的说，他们家放了这个监控镜头啊，监控视频来证明他们家里头没人的时候这个燃气表像闹鬼一样都会自个儿走。我就看到那个问政平台上的有人就说，自己房子一年没住人，都收到了燃气公司寄来的燃气费用，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就越来越多投诉，都说是不是有猫腻。那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那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开始大家怀疑几件事。第一，现在我们都听说过啊，最近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个裁员开始紧迫了。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各地政府主要的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呢是卖地，那么但现在不是房地产不行吗？这个卖地卖不动了，可是这个开支还是很大，对不对？公共开支还是很大。那么政府的裁员紧张了，我们从前年开始就听说很多地方开始要做公务员的薪资调整， 那么让公务员降薪，有的地方呢甚至安排了，我听过最狠的是南方某座城市就不说地方了，这个公务员呢，我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人是做这个公务员有这种经历，我们公务员不是年底有补贴吗？这不公务机构不能叫做奖金，叫做补贴，过去几年的补贴呢交回来，这个补贴怎么交回来呢？我补贴过去几年的我可能都用了，比如说我还了房贷啊，我还了车贷啊什么的，那这怎么个还回来呢？没事，当地给你安排了，把几家大银行的那个当地的银行都叫来，现场给你办贷款，你现在就贷款，银行给你钱你还回来，然后你以后还给银行，那这么搞了啊，这个够狠。结果呢，有些地方就发现不光是重庆，别的地方也有类似情况，就各地的老百姓都开始剖出来了。比如说成都啊，成都呢有个很有名的编剧，住了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叫李亚林嘛，他在微博上就说他是很闹鬼了，真是。今年春节啊，他整整两个月是住在海南岛的，结果他发现他家里头呢燃气还多了500多立方用量，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跟着南京市也有很多居民在投诉类似的情况，那么反正几个地方都有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很多人就在怀疑啊，是不是这个燃气公司在这个所谓的智能燃气表上做了什么手脚，然后谋取暴利。那么好在这个重庆燃气公司是个上市公司嘛，那它的财务什么的都得公开的嘛，一公开，哎，大家就来发现问题了。大家发现呢，这个在2023年换表前后啊，就正好卡在换表之后，这个重庆燃气公司的净利润出现了非常反常的现象。数据上看呢，2023前三季度的净利润要比2022的前三季度净利润低了1亿，也就是说呢，去年前三季他赚的钱比在前年先少了1亿。可是就从去年九月份大家都换表了吧，换了表之后，他第四季度的利润大幅增长到 2.19 亿，光是这一季就占了全年利润的 44%。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第四季肯定天凉嘛，对不对？那肯定这个多点。可是问题是你跟前年比，2022年前相比是暴增了 824% 啊，哇哦，你怎么可能隔一年的第四季赚的钱去年就能够暴增824%呢？那么更微妙的是什么呢？就是2023年重庆燃气公司全年的燃气销售量，就这个气啊，它销售出来总量是 34.96 亿方，同比只比2022年微增了 0.24 亿，增幅是 0.69%。那么该公司的管输类燃气销售量同比还下降了 1.01 亿方，降幅呢是 48.8%。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卖出去的这个气啊，按这个气的量来讲，它其实没有增长，甚至可能还降了，可是它的利润却涨了8倍，这是什么情况？于是呢，大家就怀疑就是两回事，要不就是这是个奸商啊，割韭菜，这个我们重庆这个地方燃气就只靠你家，你独家垄断，就在这割韭菜了啊！我燃气又不能不用，只能靠你，你说是不是？那第二就是会不会是这个重庆市政府也缺钱用了，开始想用这种方法来增加收入？网上不是一片人，我觉得今年整个四月到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些事儿嘛。好，于是大家就去追究这个公司到底什么背景，然后你就发现其实它是个国企啊，它是属于现在它的其中一个第二大股东，但是在管理上具有最大话语权的就是我国其中一个最大的燃气公司，那就是华润旗下的华润燃气控股集团。华润燃气控股集团呢，它的股份构成呢又有国务院的国营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22.7%。 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是个正儿八经的央企，那央企底下的公司能够这么干吗？那么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你比如说这个公司进来之后啊，因为我们要知道重庆燃气公司呢其实之前是经历过亏损甚至是破产的， 然后后来重组之后再由华润入主。那么华润入主之后呢，他作为一个华润旗下的公司，他如果有利润要归回给母公司嘛。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再看清楚一下他的财报啊，你可以发现2023年呢，这家重庆燃气公司它的归回给母公司的净利润是 2.74 亿元，同比呢就比起2022其实是赚少了，下滑了30%。通常从这么一个上市公司来讲话，大家就会觉得那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你第四季得把钱赚回来，起码才能够达到跟去年持平。好，然后它果然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就需要应该获得 2.2 亿的归母净利润，占了全年业绩的 45%。 那么现在看来他就果然好像做到了，于是这个舆论吵得就越来越厉害。那么当时呢，这个燃气公司是有过一些公关，然后重庆市政府也出来说要派人入驻燃气公司去做调查，那么但是大家都是不买单的，大家都还是很愤怒，特别是重庆人，然后很多南方各城市的人也都在关心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个全国性现象还是偶然呢？然后因为很多地方说我们这也是换了表之后就出事儿啊，是不是这个表的质量有问题？好，现在我们听权威的调查。就在19号的晚上，重庆市呢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就通报了这个联合调查组进去调查之后的情况。然后他们确认一点，就这个重庆燃气集团它的确存在了市民反映的这种多计了多收燃气费的问题。好，那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不是大家说的燃气表问题呢？他们说不是。事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些好像内行人他们拍视频也解释，确实这个燃气表啊是不容易出什么造假问题，这个燃气表呢都是一些精密工业公司做出来，甚至是军工公司做出来的，不是那么容易造假。但是会不会是这个燃气输送的质量掺了些什么？那么有人不是反映吗，就拍出来那个打火的那个炉啊，你比如说做饭，你那个炉你点那个火看看，看看那个火星是蓝的还是红的，如果是蓝的，这表示这个燃气很天然很纯，那么所以这出来温度很高。但是很多人的时候就发现出来的火是红的，就表示这个燃气不纯，热度不高，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呢？但是调查组说其实也不是质量问题，都不是。调查组说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个集团存在几样事儿。第一，他错钞，违规估钞。错钞和违规估钞，你说我这个制冷气表了，难道还有个错钞跟违规估钞的问题吗？是这样的，到底还是有些百姓呢，他是没有装这个制冷电表，没有换，那还是传统的，还有人手上去抄，这些人恰好都抄错了。然后呢，就这一季抄错啊，然后跟着呢还违规估钞。什么叫估钞？因为比如说都试过嘛，人家上不了门或者怎么样，家里没人，然后他就估计你大概有多少，这个估计是以往年的这个平均值来估计啊，这么估钞搞错了。好，再来一点呢，就是燃气计费周期混乱。这是什么意思呢？比较复杂啊，等一下我回头再解释。再来呢，就是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部分燃气企业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几个问题。不太容易理解啊，这些官方话，不过他们有解释的，等一下我再拿重点解说一下。反正呢现在呢就有决策出来了，就现在这个燃气集团将要开始给受影响的百姓，重庆百姓全额退款，就算错你了，我现在算回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算，然后退给你。再来呢，这个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车德成呢已经被上级机构呢免去了职务了。好，那么该说这件事是不是应该到此为止就算了，这个该处理的也处理了，公布的也公布了。而且呢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呢，他好像排除了一个故意多收费，或者大家说是不是想创收，想创收这个可能性都排除掉了。不是，就是也不是质量问题，也没人想创收，也没人想故意多收费，完全就是刚才讲的规范不严格啊，不严格管理啊，是这些问题。 但这个话解释出来之后，很明显大家还是不买单，哪有这么巧的，就这个规范不严格，管理不到位，就是偏偏到了这一季就是这个情况呢，这怎么可能呢？但这些质疑啊，就人家有官方权威结论，我们就先不去说那个质疑的道理或如何，我就从一个简单的地方讲啊，就这次这个事情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不高兴，你光处理了就做这么处理退钱，然后处理了他的总经理，因为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次欺诈行为，还是只是行政混乱？现在好像是说他是行政混乱，但是假如说这换成你想想看啊，重庆燃气集团假如不是个国企，假如他是个民营企业，那会怎么办？你想想看，大家反应会怎么样？政府查了出问题，那会怎么办？我们多半第一觉得是欺诈，然后民营企业的话，那他要受到的结果就大多了。这是否表示同样是企业，同样是要面对公众，他如果是个国企的话，待遇会有点不一样呢？那么再来呢，就是大家也在质疑啊，为什么这个重庆本地的媒体啊，在当时网上闹得这么厉害，我刚刚讲那么多意见都是自媒体频道发送，而官方的媒体好像没有说这件事，也可能我错，如果你是重庆人请提醒我啊。那这点我等一下还要回头再聊。那我们也来说说看别的城市啊，比如说成都，刚才不是提到吗，成都很多人也有这个反应，然后成都市政府也说了他们现在要调查，如果搞错了他会退费。那果然呢，成都市政府呢就做了一个公布，也做了一个调查公布，他说原来他们也存在，一直是一个是以估代钞违规估钞问题，第二是计费的采集系统存在漏洞，补漏过程呢是不透明的，第三呢也是这个燃气计费的周期呢随意变化，计价不规范，那么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排除了某种大家怀疑的欺诈创收这种可能。而南京市政府也有回应，就说请大家继续反映问题，有问题的话呢他们反映出来他们会解释的。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去质疑这些调查结论啊，就是我知道很难，还是很多意见，特别是本地人，我们先来回头看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到底这个燃气费它的价格是怎么定的呢？其实燃气费作为一个人民百姓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它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由公共服务提供的，或者叫公用事业来提供的。那么有些什么样类似的产品我们可以比较呢？比如说我们家开的水啊，我们用的电啊，天然气啊，这都是关涉每一个人日常生活最根本维持我们生活所需必须要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我们国家全部都是国营企业提供，做来承担这种公共事业，公共事业或者这种公用事业啊，它不一定是国家经营或政府经营，也可以民营的，很多地方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民营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则是国营的。那么国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准确控制价格，因为这是我们民生必需品，那么国家要把它掌控在一个让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我们能负担的地步，不能够就是完全以牟利，如果他们担心就是如果你交给民营企业他以牟利为主的话，那谋取暴利这怎么办呢？他是垄断企业嘛，这种公有企业多半是，那可不行。所以呢我们这些定价啊，一般是由发改委定出一个指导价，那么使得企业不能谋暴利，然后到了地方，到了每个价面不同的地方呢，他们会按照地方监管的要求或者一个标准再来制定。那么一般而言，这种比如说燃气也好，用电也好啊，它会分开的，居民还是商业。比如你做商业的，我做饭馆的，我做饭店的，我做一个什么场合，商业场合的，我用的电的电价，我用的燃气费，天然气费的这个价格呢，那就是会贵一点了，那就要贵一点了，因为我是营商的嘛，这是我的成本，是营商成本。但是如果我是居民所用的话，那这个价格就去压得更低，也就是说我们用商业营商的那一边的这个燃气跟电价这边的回来的钱来补贴我们，来补弥补我们民用价格。所以为一般我们中国的这种用气价格用电价格，说实话 并不算太贵，就是因为有政府的这只有形的手在这干预来保证。可是现在问题在哪呢？就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天然气的一个顺价改革问题吗？现在有一个，这也影响到它计费的周期问题。这个计费周期背后有计费周期，说除了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计费是个周期的嘛？比如说你们家燃气费，我一年来收一次呢，还是隔多久来一次呢？这个到底隔多久呢？这个时间有没有重叠呢？是有这个问题，没错。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可能听过有一个顺价改革。那这个顺价改革是什么意思呢？这恰好就是在2023年开始，大幅度的在提速去做这个改革的。顺价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国家各地不同的国企，面对居民百姓城市需要的这些燃气集团，他不是把这个天然气卖到我们家里头使用吗？他这个天然气是哪来的呢？他这天然气要回到最根本最源头，那就是所谓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这三家也是垄断性的，就所有的油就是到他们那去。关于油价这个事儿，平常大家已经有很多争论，那天然气其实也是他们来供应。那么他们给买回来这个石油天然气之后，再经过批发下游，这么达到我们手上，到了我们家里头。那么像这，但是问题是呢，这里头有个麻烦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知道国际的油价、天然气价格它是浮动的，而且过去两三年浮动的尤其夸张。你比如俄乌战争，比如说全球的这个运输成本的增加等等等等，那么都使得全球的这个油价、天然气价格变动相当大。当它每次变动的时候，这有个问题啊，就这些那三桶油公司，它买回来那个价格是变动的，但是到了我们地方这，比如说我们经过发改委的指导，经过地方政府的监控，我们居民百姓用的那个价格是不能够完全跟着国际市场价格那么走的，否则我们麻烦了，我们就影响大了。就每个月你家用的天然气价格都会变，是不是？而且可能会升到一个你无法承受的地步。那么有时候当然也会嫁到一个让你喜逐颜开的地步啊，但这么搞不是办法，所以他要定一个范围。那好了，问题来了，当他如果进口的价格、上游来的价格、成本价很高的时候，那么请问他下面又要控制他的这个居民价，那他这个钱是不是会亏呢？他真的是会亏，特别是在某些时候。你记不记得在2021年啊，就出过一些事儿？就当时我记得做八分那个节目还提过，就比如说河北的断气事件，就天然气没改气嘛，就我们北方河北很多地方过去很多人家里头的做饭冬天取暖还是烧煤，那为了要保证这个空气干净，不要再制造污染，那么让他们没改气，用了天然气。这里头当然有些很不适应的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但是到了2021年，麻烦的地方在哪呢？这个天然气它还断气了，居然出现在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断气呢？那就是因为刚才我说那个情况，我们下游因为要控制这个价格，那我作为一个天然气的生产公司，我要低价卖给居民，但是我来货价那么高，那么使得我根本就再做，我越做就越亏，越做就越亏，我都快倒了。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燃气公司呢，生意并不是很好。如果你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没办法，就产生这个情况。因为中石油、中石化买不到便宜气，所以下游的企业也就用不到便宜气。所以到了2022年的时候，不就更严重吗？就有些地方，比如说火电厂是断电，然后因为燃煤价格更高，但是又不能够增加电费，这是电的问题了，就火电厂只好断电了。为什么断电？因为我煤太贵了，我烧不起了，我要用火力发电，因为我来的煤这么贵，但是我卖出去那个电价是固定在这，那怎么办呢？就是我的出售价反映不了我的成本价。好，那现在所谓的顺价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逐步的让我们百姓用气的价格和原来的那个气这个来源的那个成本价格呢，把它挂钩起来，联动起来。但你知道这个东西也不是即刻反应，这是不可能。你不能说这个月全球的天然气降价了， 然后我们家的燃气费用就下来了，或者说全球的这个煤便宜了，我们这个电费就会便宜，不是立刻反应，它一定有个时差在这，因为我们从买回来原料市场买回来到达我们家这中间这整个过程，因为它要有储备嘛，这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中国这一年啊，我估计啊，我们的这个天然气价格上涨，以目前国际天然气的价格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会是个普遍现象。那可能就是，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但是有趣的是，这一回的这些政府的调查结果却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发现这些燃气价格上升跟说的这个顺价改革无关，是无关的，这是没关系。起码他们没有正式说无关，但是起码调查结果显示出来是没有关系的。于是呢，就有些人建议啊，能不能这样？就是我们做了这个顺价改革，或者我们尽量就是你不要限制这个地方的居民的政府不要管了，然后发改委别给意见了，市场是什么价你就卖什么价。但这么做呢，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就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很多人对他而言，尤其在今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他家里面他的用电用水用气这个东西的价格变动，他会非常敏感，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生存，他的生活状况，生活质量。那怎么办？那但是如果你长期说我政府来规定这个气价，那么让你这个气价呢必须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些燃气公司呢，他们就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哪怕他国企啊，他也要亏本，像以前重庆燃气就要搞到破产那种情况。当然很多人会说国企搞破产不奇怪，因为国企的管理本身没有效率等等，这个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聊，是不是公营企业必然会没有效率啊，这是另一个问题。好，那这里面就很多这种争论。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些国家的做法是这样的，就算我没关系，我补贴，比如说我针对低收入家庭、低收入用户，你这个电价、气价、水价是上涨了，那么我没办法，就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走，但是我知道你生活困难，这个上涨的幅度对你而言不可接受，没关系，我国家补贴你。可是这个讲法好像很有道理啊，但是你也要考虑一点，就所有的公共开支，任何政府公共开支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政府能够补贴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要问的是，这个补贴的钱是从哪来的呢？当然就是从税收来。于是还是会回到那个老问题，就这个公共的税收的原则跟分配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一般基本上，我们觉得一个社会正义的情况下，我们大家的一般人的常识，那个直觉的这种对正义的感觉是，我们社会上面应该让有钱人付出更多，然后呢，在财，我讲是税收上面，然后让一些处于弱势的人能够得到更多公共的支持。那目标就是希望不要让整个社会有太高的一个贫富差距，不要让它拉得太大，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要让那些处于弱势阶段的，或者弱势的，或者暂时是中低收入家庭，他们以后有机会能够在一个更平等的起跑线上，让他们的下一代有机会做阶级的攀升，我们是希望这么做的，对不对？那么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我们这些来做公共补贴的话，那这个补贴的钱我要说从哪来，就是从财，多半是税收或者其他公共开支公共的收入来，那这样子会面临你的税收又要上去。那我们知道中国的税其实并不是便宜的，如果你连隐形税也算上的话，那大家还能不能再接受呢？这又是个问题，你的税收的原则又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普遍的公平呢？这又是第二个大问题。好，我们再回来看，很多人就说啊，像这个燃气这种事情，你交给市场解决不就得了吗？市场解决不一定，还不只是跟着市场价格走哦。现在我们国家推的改革就是，我们燃气用电要慢慢的跟市场价走，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上这个东西我们买回来成本是多少，我要反映在居民为这些所得到这些服务所赋予的开支上。可是还有另一层面的市场化，那就是天然气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够允许 多几家公司进来竞争，甚至这些公司不一定都是国营公司，甚至民营公司也进来呢？这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些公共服务事业是不是能够交给民营的问题。我们想想看啊，我们有哪些公共服务啊，是我们都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水啊、电啊，这些都是，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有个误会，以为这些东西从来就是政府给的，那么只不过后来呢，有人说这个应该要符合世界潮流，要改革，那么逐渐让它市场化，逐渐让它交给民营。那这除了这个水啊、煤啊、燃气啊、电啊之外，其实有很多公共服务的。你们考虑过，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警察就已经是个公共服务，交通是公共服务，福利是公共服务，教育我们也都觉得是公共服务，医疗是公共服务，邮政是公共服务，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公共服务，我们不太会，我们中国一般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这种公共服务是应该由政府供给的。但有的国家呢，就觉得它不一定。你比如说美国现在很多监狱是民营的，私营的监狱啊。然后交通，很多国家的公共交通是交，或者地区的公共交通是交给民营企业来办的，没有政府资本在背后。你比如说像香港就很明显，香港当然地铁公司是有政府的资金在里头，但比如说香港的大巴、公交那就是民营，还有小巴，这也是民营企业来做。教育也可以允许市场化，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了，有民办的教育、私校啊等等。医疗也很清楚，很多地方的医疗都是大举开放给民营去做的。邮政好像世界各地的邮政都没有不是公营的吧，其实也有不是公营的，有些地方。其实我们回到最早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一些的事业来看啊，你会发现那个道路跟我们以为的不一样。我们总以为这些一开始是政府包办，逐步才变成有民营进来，其实不是这样。你说自来水这件事儿啊，我们知道以前没有自来水，以前这水都是大家自己找的嘛，每家每户自己打个水井，或者社区里面供应，社区里面自己搞的。而最早有自来水的一些的地方呢，一开始啊，在欧美这些国家最早，它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政府交给民间企业，请你们来搞些水来。那么能不能洗街道？自来水一开始不是给人喝的，不是家里用的水，是为了清洗街道，这个街太脏了，找人来洗。那这个水哪来呢？那你就找人去私人提供。那这私人提供怎么办呢？说洗街道这么大工程的事情，他们就发明所谓自来水，直接从一个水库做一个水库，水库引水，做引水道在马路上。那么慢慢的，它就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服务了。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水龙头一开，哎，有自来水了。厕所，以前英国最早有这个冲水马桶的时候啊，这个冲水马桶的厕所用的这个水其实是民营提供的。那时候呢，你要知道家里头有冲水马桶表示你家有钱，这是一个奢侈品，所以能够为这种冲水马桶提供自来水的这个公司，它卖的是一种奢侈品。就有点像互联网，我们今天很多地方都会觉得互联网也是一种公营服务，也是一种公共服务了。可是互联网最初不是的，它最初只不过是一种民营企业。就当然最初我们知道 Internet 这个东西在美国一开始是个国防的事物，慢慢开放民营。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这个社会上并不是人人都需要上网，可能这些企业需要上网，某些个人需要上网。但是当他到了今天，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哪有地方是不该上网的呢？哪有人是能够不联网的呢？所以慢慢的，哪怕在美国私人市场这么发达的地方，都曾经有他前几届政府都建议过要把互联网归类为是某种的公用电信服务。而自来水也是一样，逐渐的变成一种我们大部分发达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公共服务了。我们回顾一下我刚才数的那一连串事儿啊，有的国家甚至是觉得警察都该外判，交给这个私人企业去做的。当然好像没有，我以我所知没有国家是真的这么干。国防，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私人雇佣军吗？美国不就是有一些恶名昭彰的这种武装公司提供这种军事服务的，像这些东西都能够交给民营。 但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啊，你比如说警察、司法、交通、福利、教育、医疗、水、邮政、能源等等，如果这些东西你全部都能够交给民营去办的话，那请问政府剩下什么呢？政府要干啥呢？这些东西恰好就是我们今天都觉得是政府，在中国是都觉得是政府该负责提供给我们的必要的公共物资，他们是不是真的都能够私有化呢？首先呢，这里呢其实是有个困难的地方要先解决，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燃气、自来水、电力、通讯这些东西啊，过去说我们要，很多人一看到重庆这个事儿，他本能就觉得我们要打破垄断，让市场进来。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算你是让这些东西上是民营，它也会变成垄断。这就经济学讲的自然垄断或者自然独占。什么叫自然独占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刚才说这个企业，燃气、自来水的供应、电力，它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牵涉非常大的规模，这种规模经济。这种规模经济最大的地方就是一些基础建设的投资。比如说自来水，我要有水库吧，我要有这个滤水厂吧，这个水的净化厂吧，我要铺设自来水渠道吧，要铺到家家户户都有吧。请问这个投资多巨大？你说自来水我怎么私有化呢？我怎么让，比如说我们北京，我现在在北京啊，北京市，我们多搞几家自来水公司来竞争，让大家可以在市场上选择我爱哪家自来水，那我家这个水管要开多少条呢？这个当然不行。所以可能这里面就比较复杂，我们要把自来水的供应阶段切成几个阶段，有个阶段可能交给市场，有的阶段不交给市场。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否认的是，它牵涉到非常巨大的固定成本投入。好，在这个情况下啊，假如这是个民营事业，没有政府干预的话，应该是一开始进入这个市场的就必须是个财雄力大的一个公司，或者它逐渐进来发展成一个很庞大的网络之后，它投入了相当大的固定成本。你搞一家公司一来就投入这么大的固定成本，马上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很难再有人进来跟你竞争了，很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企业它是固定成本高但是边际成本低的企业，那么如果有人投入之前比你早进来投入这么大，我今天才要来做的话，我怎么，我这个竞争是不是变得更困难呢？而且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我多铺一套自来水系统，多铺一套电力系统跟燃气系统，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呢？那肯定是的。因此这种垄断啊，某种程度讲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那这个自然垄断也不一定是这么大的事儿，在经济学上，有的比如说你一个特别小的村子，这个小村子里面你基本上开一家这个小超市就满足了整个村镇的需要了，这也可以说是叫做自然垄断，因为没有必要再多一家，再多一家进来呢也投入的这个成本太高，利润太，边际利润太低，所以也没办法，是吧？好，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些东西全也都交给自由市场来做的话，也一样会出现刚才我说的这种自然垄断或者自然独占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像我刚才讲的，不是英国19世纪一开始自来水公司其实是民营企业吗？是种奢侈品吗？后来才慢慢变成一个普及的大家觉得不可或缺的事儿。所以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很多政治学家、哲学家都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像比如说缪勒，他就觉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他的主张就成为后来的主流了，就是如果他是民营的话，那么政府必须要来监管他。监管他干嘛呢？就必须不能够，因为他如果垄断，我们都知道那就很容易谋取暴利啊。你整个城市如果你的水都是我一家公司供应的，我是个私人公司，我要挣钱，像我可以像重庆燃气一样，我说要收你多少就收你多少，对吧？我怎么搞你都行，那可不对劲。所以要政府介入来控制我的利润。可是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好办，还是会出很多问题。怎么讲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民营企业，供应你这个地方的电啊、水啊、燃气啊等等，那政府要来规管，他该怎么管呢？ 你是民营企业，他来管你。比如说像我住的我的老家香港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电力就是有两家公司去分着垄断，一家呢就是在港岛提供电力，香港电灯啊，李嘉诚旗下的，另一家呢就是中华电力公司，中华电力公司呢就是整个九龙半岛新界都是他们的。那么这些都是民营企业，那政府来管，管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政府会给你定出一个你合理的价格范围，你在这个范围内来收我们用户我们老百姓的钱。那他给你定的这个范围就表示你不是纯市场化的，那这个因为不可能嘛，就像我刚刚讲，你已经是自然垄断的事业。那这个时候他怎么考虑呢？一般会这么想，就先考虑你的投入成本有多少。因为干这些事儿，像我刚才讲，成本很高，你搞个发电厂你说成本大不大，你搞个电网成本大不大，成本这么高，那么我就来先帮你算你这个成本，你要保住不会让你亏本，然后再加给你一个它叫做合理利润范围。那什么叫合理利润范围呢？哦，那就真的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了，真的是你要看你这个政府怎么为人民考虑，又要考虑这个商家的这个能动性，企业家愿意干这事儿，给你一个合理的利润范围。好，但是问题是这么一来啊，就会出一个问题，你如果考虑你的成本范围的话，有些公司他干的是什么事呢？就会浪费这件事情。比如说以前曾经试过，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见过有些做这些事业的这个国企，就出现一个情况，就他的老板个人开销都算进去，那这个当然要抓起来，好像后来也处理了。有些地方呢更常见的就是，由于你计算我的成本，你帮我算好成本，我能够帮我考虑了，那我就过度投资在成本上面。比如说本来有些电厂是不需要盖的，我再盖，本来有些东西不需要搞的，我也在搞，不断的加大我的固定投入。那么这样子你也要考虑啊，我是企业，我就能这么做啊。那如果你不愿意出现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办呢？反过来，有的政府的做法就是，我来控制你的成本，就你别蒙我，你别说你这个电厂，你这个电力公司，你现在需要投入多少成本，没办法，我们这个成本就是这么高啊，你别给我来这套，我管着你成本呢，你别想着这个蒙我说你要用这么多成本，然后转个手这个钱变成你的利润，没这回事，我控制你成本。好，控制成本又会出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这些公司，既然你控制我成本了，那我就不要花那么多成本，不花那么多成本，就比如说我有些老旧的固定设备我都不更换，或者明明我现在应该要加大这个发电厂的经营规模，加大它的发电量，我也不去搞了，这就出现一些很灾难的很经典的公共事业上的案例。你在网上都很容易查到，那是叫公元2000年美国加州电力市场灾难，这是很有名的案子，就加州大停电啊。那么当然过去几年也有停电，但过去几年停电主要是因为气温的问题，气温变化，为大家开空调开多了，但是当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用电量大然后断电，而那时候用电量大导致的断电主要是因为这些电力公司他没有去投资生产足够满足大家需要的电力的这些设备，这是因为当年的加州政府的办法就是管着你这些公司的成本，控制你的成本开支，所以他就干脆不加成本来经营了。而且再说回来啊，你说自来水啊电力啊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是完全放开民营，政府完全不监管，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好像是你看你政府监管管坏了吧，你去管这个加州电力公司的成本问题，管它管控它成本，人家就不好好做生产了，结果大家就断电没电用了。好，我政府不管行不行呢？政府完全撒手不管当然不行，一定会出问题。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些地方居民比较少，住的人没那么多，那这个自来水公司就不会有动力把这个水渠开到那去，对不对？因为我开到那我赚不了钱啊，然后我总不能说那条村因为太远了，我水管铺过去太贵了，所以你们那个村的人给我多交点水费。电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中国我们一般人的印象是应该到哪都起码要能通电通水吧，你总不能说有个地方人烟稀少 我就不通电不通水，或者说我们现在中国不是人口断崖式下降吗？你想象你住的地方将来人口特别少，整个城市现在是 几十万人，将来只剩个两三万，然后我说你这个地方水给少一点，电给少一点，那行吗？不行。所以像这种公共服务有政府的监督和监管还相当重要。那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不是这样的，应该这个事情是越自由化啊，越私有化，它会更好的能够服务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让人民百姓有权利来选择，然后让这些企业有动机，因为它要牟利，它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又由于有市场的竞争，所以它也不敢随便的乱定价，就大家有竞争有比较嘛。比如说英国在就这个做的成绩相当彻底，在柴契尔时期，柴契尔当首相时期，在英国推动私有化路线，基本上就让他们回到19世纪的状态。除了国防警察、监狱、货币发行、垃圾收集、道路维修之外，政府几乎他当时想法最好啥都别管，医疗、教育、天然气、电力、自来水、火车、客运什么，全部都是市场价格搞定。那么当时这么想，那么结果当时可能就讽刺啊，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那结果英国的穷人果然就可以自由了，以后就不受到政府的压迫了，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要不就死掉饿死，要不就是你可以自由选择饿死，或者死于可治疗的疾病，或者你可以选择不想饿死，我当文盲行不行，我不念书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这是个讽刺啊。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些案例啊，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多前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然后欧洲各国呢跟欧美西方国家都在抵制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说啊，欧洲完了，要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了，没气用了，没电用了，就大家日子不好过了，不是都说这些事儿吗？虽然后面也不算太严重啊，但起码你如果在那些地方生活，尤其是在英国的话，你就会感觉到电费贵得很离谱。这些年不是很多香港人移民吗？很多人去了英国，我就见到我一些朋友去了英国之后就烦死了，因为去了英国才发现电费这个事情这么复杂。英国的电力市场就是一个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就跟香港和我们内地就完全不一样。我们香港和内地都是你这个地方的电就是地方电力公司就是一家给你的，而且多半都是要不就国营公营，要不就像香港这样子，就是一个大家把政府会规管的很严格的一个公共事业啊。当然香港大家我们也常抱怨我们的电贵，其实也不算太贵了，比起全世界价格来讲的话，起码比英国好。英国问题在这，就假如说我们都是自由化的，这个电反而怎么会变得更贵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看一些数字，英国总共有超过60家的电力供应商，而在2022年的6月，英国的电价是要比在前一年21年的同期升了 45%。 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当然就是因为天然气价格上涨，因为你不用俄罗斯天然气，大家都要抢别的地方的天然气。那么而英国那个时候呢，它的燃气上升呢就达到了 84%， 那真的是很夸张的数字，是不是？那英国的这个电力市场自由化是怎么个玩法呢？它是这样的，首先发电的，它把发电中间的这个电网的铺建的里面的这个批发，这叫批发环节啊，是一个环节。最后个环节就是到你家门口的这种零售商，它把三个领域切开，就从发电的到送电的，一直到最后一英里到你家的这个电，它分成三个市场，也就是一个生产商、一个批发商、一个零售商，它三个市场都自由化，三个市场都可以自由选择。好，我们现在就说这么自由化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更多选择方案？的确是，如果你去英国定居，你就会发现你买房子租房子，你要先想怎么交电费这个问题，你就发现电费啊，你有很多选择，我可以用这家公司也可以用那家公司，而很多英国人都习惯隔一两年换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可能隔一两年另一家公司给的这个电费的帮你的方案更好，别说更便宜，而且他们会很精细的去算你大概是有各种套餐，比如说我买这种电力套餐是这个价格，是因为正好我有某种需要，比如说晚上几点到几点用电多的， 那么原来你这家公司给了这个套餐，就这个时段的电价比较便宜，我就这么买了，可以有各种套餐选择，好像很好。但是问题是2022年它的电价升得这么厉害，难道就是完全是跟这个市场无关，完全就只是因为天然气上升或者是能源价格上升、原料上升这么简单吗？不是的。为什么呢？你听我解释啊，听起来有点复杂。没错，俄乌战争是使得天然气价格大幅上升，使得这个火力发电成本高了很多。可是英国这个国家，它用可再生能源加上核能发电，其实已经占了它几乎一半的发电成本，它一半的发电来源都来自这。而且这两个能源，可再生能源跟核电成本啊，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低成本发电，跟火力发电不一样。可再生能源几乎你可以说是没什么成本，除了当初这个物资这个建设的投资之外，这个你风力啊，潮汐的动力、太阳能，我这个我给钱给谁呢？你说是不是？你的原料不会贵，核电的原料也非常低，所以那是种低成本发电。那既然都是低成本发电，而且占了你整个国家电力的来源的一半，那怎么会俄乌的天然气、俄乌战争导致的天然气大涨，还会使得整个国家这个电费要上升了 45% 那么多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是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同质化产品带来的问题。同质化产品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家买电用电，你老百姓当然见了他们也会写明白啊，但是你会那么计较，会算清楚我这个电是风力发电给我家用电呢，还是火力发电吗？请不要忘了我刚才说它这个市场是这样，发电商那边是一块，然后他发电商把电拿出来之后，他卖给中间那些批发商，主要在负责采购你的电来源处的就是这些中间的批发商，然后最后才到零售商。那么到了我们消费者这里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是不会清楚这个电叫什么电。反正你家的电，你比如说我开电灯，我总不能说哎，我家这个比如说玩音响的人，你知道发烧友发烧到一个程度喜欢讲电源，电源要干净。我真听过有些很变态的发烧说，这个火力发电的电啊跟核能发电的电啊听起来不一样，这个扩大机听起来效果不一样，这个功放感觉不同。那这个我觉得是玄学，大家别去管它。好，那么现在问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是同质化的话，你想想看会产生我们什么结果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还记不记得瘟疫那三年我们戴口罩，这口罩你会不会，当然也有各种花样，有的口罩贵，有的口罩便宜，但是在大家很短缺的那段期间，你是不是有什么口罩你都买，你不会去考虑到这个口罩生产商的成本哪家更低哪家更高，因为那是不一样的，口罩就口罩，我们大家就口罩不就那回事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标准口罩吗？你戴这个口罩不就完了吗？你不会去考虑谁家成本高谁家成本低。这个时候这些生产商他就有机会，我明明成本很低，但是我定价跟市场上其他成本高的那些厂商一模一样，你反正要买啊，你能不戴口罩吗？的时候你能不买口罩吗？你是要买，我看到市场上大家价格都在那个区块，我明明很用很便宜的方法做出来，我也要卖到那个价格去。同样的电力生产也是这样，就你别管我核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燃气，反正现在燃气价格上去了，靠火力发电那些人搞得出来的电贵了，我风力发电、我火力发电、我太阳能发电，我照样也卖那么贵出去，因为反正你管不了我，你还是要用电啊，对不对？那我赚钱还更多了，有什么不好呢？就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你大概会说，哇，那英国搞电的这些公司不就赚死了吗？也不一定，他们也还是会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在哪呢？就因为就算英国的电力市场如此市场化竞争，如此自由化啊，它还是政府，就像我刚才讲，它不能不管的，它会至少有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发电，你这个卖电的零售商，它规定这个零售商，你的用户住进来了，要用你家的电，跟你签了约，你合约期内的电价不能变，这是为了保障用户，你不能说我一开，我跟你签一年约吧， 签一年约，你一度电收多少钱，这个钱是吧，我签了。你不能跟我说下个月因为这个燃气上升了，火力发电贵了，所以我要加你的这个钱，你不能这么做，这样子就伤害我们居民的基本权益了。但是这么一来就出现问题了，就也英国就很多人就是家里面用着用着电断电了。为什么断电？因为卖给你那个零售商他倒闭了，呵呵，他成本不够，因为他这个燃气上升的太快，整个电力的批发市场的价格上升了，所以到了他这成本高到他受不了。但是因为他跟你签了一个合约期，比如说一年两年，他就只能卖这个价给你，所以他天天在发电，给他天天买电卖给你，转卖给你，他都在亏本经营，所以干不下去了，他倒了，就有这个情况。而且英国政府呢也还设有一种税，俗称叫暴利税，就是说你这些电力公司啊，你的利润多到一定的额度之后啊，你的利润多到一定额度，它就会增加你更多的税，你要付出更多的税收，而这个税款是个专款，很清晰的，我这种税是用来补贴最穷的老百姓，他买不起电的，用不起电的，我用来补贴他们的，他是这么个做法。可是问题是，英国从柴切尔夫人以来的种种的市场化经营，比如说电力市场，现在大家都觉得很麻烦，还是很贵啊，问题很大，好像你没感觉到比公营好太多。更糟糕的则是英国的铁路系统，这个铁路系统呢是出很多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铁路也私营，铁路私营之后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些企业，比如说他有时候啊，他觉得要谋取最大利润，所以他在维修上面就做不到位了，他不愿意花那么多人力成本在维修上面，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故障问题啊，等等等等的，是一堆这种杂七杂八的事儿。然后呢，效率甚至也不好，很多人就抱怨英国的铁路怎么老迟到，虽然比起德国那就好多了，这个铁路系统有不稳定的地方。乃至于就在昨天，英国的保守党政府现在不是很不得民心吗？看来多半接下来大选要输掉吗？那工党呢，大家是可能看好的，在现在在野党工党，而工党就提议，他们有个提议，你想想他要准备要选上台的，他提这个应该是很大胆，但是他能提出来就表示他觉得能够让老百姓欢迎。他提什么呢？他说他们上台之后要把英国的铁路系统重新国有化，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的这种私营道路看来是走不通的，他们要重新国有化才行。所以讲了这么半天啊，我好像没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公用事业它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国营，像我们国家这样子由国营企业承担，有的地方是直接政府部门直接管，这是另一种啊，还是说它应该是一个私营的市场来经营，哪一样会比较好呢？哪一样能够对大家负起最大的责任呢？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都还是争论不休，在实践上来看呢，各方面的正反案例都有。那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无论是你是公营也好私营也好，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公民监督。这就说回了，这次重庆这个燃气事件让人失望是重庆当地的官方媒体，当然我再强调一遍，说不定我看错了，我看漏了，如果当地朋友知道请提醒我啊，纠正我，但至少在我所见，当地媒体当时官方媒体并没有对这个事有很多的报道，甚至不怎么报。你整个重庆市人民现在最关心这个事儿，但是为什么你官方媒体不报道呢？那么这么一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本来这个刚才我们讲清楚这背后的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啊，重庆燃气集团他就算多收了钱，他赚了这个钱其实是要回归母企背后的母企业华润他们的。这个重庆地方政府就算财政紧张，在这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本能的就会这么想呢？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不信任，觉得我们现在就不相信，这种不信任有时候就跟我们今天媒体的表现是有关的。我重庆本地媒体，你是对华润负责吗？你是对重庆燃气集团负责吗？不是啊，那你为什么这些事儿你不去跟进，做和更多的挖掘，更多的报道，甚至更多的批评呢？那么这样子你不反应明显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串通什么，你是不是在帮忙隐瞒什么？那隐瞒的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帮当地政府要做一些化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么所以这种监督，舆论监督很重要， 而其实我们公民也应该有更好的公民监督方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这么一个国际 NGO 啊，叫做 Integrity Action。这个 Integrity Action 是一个2003年成立于伦敦的一个 NGO， 它是干嘛的呢？它最初干的事儿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常听说国际上先发达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会有很多的援助给一些有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支援第三世界或者南方世界，然后有很多 NGO 会筹款把钱给到去，但是这个钱捐了钱，我觉得我做善事，我今天帮助哪里的孤儿啦，我帮助哪里的战乱的受损的人民百姓啦，我捐助哪里遇到灾情啦，我钱捐了过去，比如说帮他们搞发展啦等等，这个钱有没有用到位呢？这个钱下去之后是不是真的用好呢？有没有人中间贪污腐败呢？或者经过很没有效率的运作之后浪费了呢？就算不贪污会不会浪费了呢？有没有做到位呢？我真正想援助支持的，比如说我要建个水库，你水库有没有建好？我要建医院，你这个医院是不是真的建起来服务了当地百姓呢？那这个 Integrity Action 最初是干的就是做这种监督。但做这种监督你不能够总是派监督员到场吧，你比如说我派人过去或者在当地找调查员，那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就发展一个方法，叫做简称叫 CBM。 这个 CBM 呢就是社群基础监督，社群基础监督就由社群百姓来监督。这个社群百姓怎么监督呢？他后来这套方法慢慢发展成不光只是监督这个国际援助项目，就他也帮一些国家就来监督他们的公共服务。最新的例子呢，就是我看到他们刚刚去年出了一个报告，今年出的报告，这个报告是针对加纳就西非的那个国家加纳。加纳这个国家蛮有意思的，就以前是英国殖民地，所以现在还是大英国协的其中一个成员国，英语是很通行的一个国家，跟我们中国关系是分外要好的，我们中国很多援助也给到他。而十来年前吧，我记得，因为加纳是个产黄金的国家，产量甚至比南非还要高啊。所以我们很多国民呢，曾经十来年前，我记得是新闻都报道过，去那淘金的，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在整个非洲来讲啊，加纳已经是个政治特别稳定的地方，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出现什么内战啊、政变啊这些事，相当稳定。而且文化上、政治文化上也都相当的自由，是个经济因此也发展不错，就是疫情那几年加上俄乌战争对它有很大的打击啊。那么反正这个国家算是挺好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他们也有很多的公共服务项目了，当然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我刚才说这个 Integrity Action 呢，就在这个国家帮忙去监督你的这些公共服务有没有到位，钱有没有花好，事情有没有做对。那么这个监督办法，什么叫公民监督呢？是这样的，他们做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住在我们这个区的，我们这个区的百姓，比如说我们看着，听说我们这要盖一个医院了，要做一个学校了，或者我们这边这个水电怎么铺过来了，要更换装备了，我老百姓就天天住在这，我天天经过看着你怎么做，然后我要是发现有问题不对劲，我就拍照，手机拍照，然后把我看到的东西拍视频也好，拍照片也好，写文字也好，上传到那个 APP， 然后呢我这个村的其他人，我这个区的其他人也都能看到，然后大家呢就各自都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放上去，于是慢慢形成某种公众压力啊，就有点像今天重庆这个事儿，是大家各自上抖音上什么，但他们那个是专门干这件事的 APP， 就大家一起来监督这个公共服务有没有做好。那么根据我刚才读到的那份，他们当然这是他们自己出的报告啊，他们这个报告就说这个公共监督能不能省下更多的工厂老百姓的纳税人的这个钱呢？他们的结论是能省下来的，就是说这些公共服务在全民的监督底下发现用的钱还比以前少了，没有白花钱，大家一起监督你这个房子盖了多久才盖成啊，有没有浪费资源啊，有没有偷工减料啊，其实到最后连工厂都能够节省很多。这个加纳其实刚刚说到经济不好啊，但是这两年呢有件事儿是在我这扯一句啊，是个很奇葩的一个产业。你记不记得 前两年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流行一个梗图或者一个梗视频啊，就是黑人抬棺材，大家叫黑人抬棺梗啊。这个黑人抬棺这个事儿指的就是在加拿大这发生的，就是疫情期间当地有些人病死了，然后有些人要抬棺去埋，然后他们的那些本地人就不想把这事儿搞得太悲哀，想给大家一点，哪怕这时候还给大家欢乐，结果就弄出了花式的抬棺的舞蹈，然后这个棺材也给他造型，把丧事并办成喜事儿一样，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小产业，就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抬棺公司、抬棺队、花式抬棺队，而他们的棺材呢，现在也成为一个可以出口的产业，在非洲当地，加拿大的棺材出名了。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中国要学加纳那么办啊，而是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有更多老百姓来监督我们公共服务的办法。那么你光是靠政府自己去监督的话，你说这回重庆这个事儿，它是能够自己发现问题的吗？不是，必须要我们先反应，我们这个反应怎么样才能形成更好更集中的力量，去促使有关部门负责，无论那个部门是个国企还是说它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民企，在哪个地方，我觉得这都是很必要的。好，那今天这个重庆韭菜事件就先说到这儿啊。那么回应一下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我上集节目不是因为搞得太累没办法一一回应大家给我的批评跟指正嘛，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那么首先呢就很好笑，就有人跟我说，这位三文他给了一个评论，昨天跟朋友说起建本10000一年的会费，他第一句就问我道长是不是欠债了等钱用，笑死了。我才发现啊，我们八分半这里居然有这么多朋友知道我参与建本那件事儿，而且很奇怪，我明明没有在节目里面谈，也没宣传，也没叫大家去看那个抖音直播，但大家偏偏在我这里聊得很刺激很热闹。比如说这位朋友皇后 SSS 他说，道长你好，昨晚兴致勃勃和朋友一起看建本文库的录播，只看了几分钟朋友就看不下去了，我也很奇怪，这还是我尊敬的那个道长吗？我朋友说了一句话，好冲的资本味儿。我有一些想法想告诉道长，第一，你不止一次说国内书太便宜，你有没有考虑到国内大部分人每个月挣多少钱？上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会发下来一个单子，上面是各种杂志的年费，那时不过几十元，可我家也拿不出来，从小我就没书看，就算是现在我成年了也不能实现绝对的读书自由。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爱书人，熬夜等着读书日网站打折抢券，就为了省几十块钱。正因为现在书还不是那么贵，像我这种上班族才可能在生活之余买书读书，大概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水平。难道你真的愿意看到人们去到了为买本书不得不节衣缩食，甚至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日子吗？你觉得书太便宜是心疼做书人，还是觉得知识传播门槛不该普惠呢？第二，你为什么要强调不计成本？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大大方方做生意，做了生意还要说自己不是生意人。生意人也可以有情怀，但生意人不会不计成本，这两者不矛盾。强调不计成本却把会员定价到1年1000010本书，这是不计成本吗？请问这书成本超过1000吗？你们分文不赚吗？本来市场经济你们定价别人管不着，就是1年100万也是愿者上钩，可你们的宣传术语实在叫人不适。第三，道长你这辈子应该不差钱，我只是担心你被人利用，文化人看上去满脑子智慧，可其实挺容易受骗的。我喜欢播客里的梁文道，他会为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无法解释的现状叹息。我喜欢《1001夜》里的梁文道，他拿着一本书在夜里穿行，带给我们一点点灵光，我希望他千万别晚节不保。好，另外一个朋友辣梅尔他说，道长这个形象文化属性太强，商业属性一直很低，我总觉得道长可能突然就隐遁了。所以建本文库这个事儿本身没啥可指责的，大家反应大主要是既然道长做了，换成商业属性更强的例如李诞冯唐，大家反应可能也没那么大吧。 看梁的穿搭一直都很老前锋啊，为啥商业属性一直没有被挖掘呢？OK，我简单的回复一下。首先，皇后 SSS 让你这么难过，这么愤怒啊，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很对不起。事实上，我一开始做八分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今年会做一个小众的读书的出版项目。我一直强调是小众，而且我从来没有在我这个节目宣传过这件事情，我也不打算宣传。如果不是各位在我这里聊，我根本不会在八分半这个节目提荐本的事情。为什么？很简单，我的观念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很讨厌别人说什么是我的粉丝。不是的，我们是同道中人。你喜欢听我的播客节目，那就是因为我的播客节目可能满足你的需要，那我们就来听。如果我这个播客节目要收费，那么你觉得值得，那你就买这个节目来听。你没有必要因为是我又做了一件别的什么事，就跟着我去买我干的另一件事，为那个事情付费。如果是那么做的话，那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粉丝经济了。我一直非常厌恶，我不是说别人做不行，我是不能接受我做所谓的粉丝经济这回事，因为我没有粉丝。我们今天恰巧在此相逢，是因为我们都对某些问题感兴趣，我们对某些事情也许有共享的价值观，或许我们都觉得，我们就算有些东西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得到一些相互的启示。或者相互的发现，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么简单。我这个人是个很糟糕的人，我讲了很多年了，千万不要喜欢我，我没什么值得喜欢的，千万别。你喜欢听这个节目就是这个节目，你不要跟着我到处跑，千万不要这样。我也看到有些朋友说很支持我，下了单去买荐本。说实话，我很感谢，但说实话，不要这样子，不要因为支持我去做。你要买这本，那只是因为你正好对那件事情感兴趣，你正好对那件事情你觉得你花这个钱值得，而且你有能力花那个钱，就是这样就够了。不要那么做，而且那个事情是个极小众的事情，根本我觉得那天那个抖音直播，我本来根本不想弄，弄只是因为告诉大家，好，我们这个事儿，因为之前很多人讲我们起步要做了，之后会怎么办呢？我之后根本不会有任何公众宣传。根本不会，因为我没考虑过那是一个大众面向的事情。不要因为喜欢我去买那个书，也不要说因为喜欢我发现我做了一个那么不符合你心目中想象的书的定价的东西，然后你就觉得我很讨厌。其实你讨厌我也挺好，就我从来就不喜欢别人喜欢我这件事情，别这样。好，那么第二就是为什么我不打算在八分半这个节目去谈荐本去宣传它呢？理由很简单，你还记得吗？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回应朋友，就说到朋友说他月入3000，然后花299买这个节目，我都替他心疼。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当然大家都会说啊，这个很平常，这个不算，这个觉得值得叫，但我会觉得不值得。我连你299我都要替你看着，我觉得最好别花。无奈我现在做节目要这么收钱，我们才能活下去，我才能做下去，我们没办法。但是如果我觉得你负担能力是很要紧的，不要这样子。我怎么会在这里去向大家宣传荐本文库呢？不要这样。所以我都没想过有这么多朋友跑去看那个直播。OK， 第二，我想说书价便宜这件事儿，我完全明白你说的事情。不过中国现在啊，就书价真的是很便宜。现在便宜到什么？主要问题在哪？就是中间的网络平台打折这些事情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源头了，就出版界那。我知道您会说，书不贵，大家才能够普惠，是很要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啊，现在的出版界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很多出版商是活不下去的地步了。有些书本来很好，在前些年拍拍脑门就该出了，那是好书。但现在不出了，为什么呢？因为怕挣不到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年有些书少了？不只是因为我们审查比以前严格，也是因为有些书好，其实它就是可能 觉得他好的人没那么多，他或者没不会那么畅销，他们就不做了。因为现在做书，一个出版社他能赚到的，他赚不到什么钱，大部分的钱都在中间环节那里，都在平台那里，都在，而且大家都打折扣战，就觉得书必然要有折扣，这个已经影响到源头。再这么下去，我们能够看到的好书会越来越少了，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中国。那么我们，因为我说我们的中国书价便宜是比较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收入水平很高，但是你比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啊，他们的书也不便宜，他们的书价占他们的日常的平均人均收入的那个比例来看，我们中国其实算是低的。而且中国呢，我们现在还有各种的渠道，很奇怪，就我一直觉得书应该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的，我完全不反对，我向来支持。所以在以前没有电子书的年代，我为什么那么关心在香港的跟在大陆的公共图书馆问题，那就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有很多人他要看到书太难了。如果公共图书馆做得更成熟，藏书更丰富，是同一种书的数量更多，然后而且更在社区有普遍的图书馆化，我们就能让更多人免费的看到书，如果他不想花这个钱，或者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而现在有电子平台啊，你看看目前的电子平台，电子书就已经又便宜很多了，就算纸本书现在折扣也便宜很多，更不要说还有很多，我也买到过很多盗版书，那太最便宜就是盗版书。那么网上的那种免费的书，你这个当然我们都说是非法，我们不值得去买那些非法或得到非法渠道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们今天要拿到书的渠道是太多太多了。而我今天想做书，不是想做一个那么便宜的，我恰好我只是因为今天大家要拿到一本书来读的渠道太多，书价已经够便宜。我只是觉得我没必要在那再做一把，我恰好想做的事情是这种很用价格衡量它就是贵的事情，是因为我想做一种我心目中的我希望在中文市场能见到，我在国外见过很多这种，我也是他们的消费者，我希望在国内也能见到某种的做得好的漂亮的能够当一个审美物品来欣赏的阅读的这样的一种书，如此而已。那如果这个事情在出版业要是有任何一点点影响的话，我也只是希望就是它成为话题的好唯一好处，就是让大家发现书价原来是可以差距那么大，然后让国内的其他的出版的同行朋友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想象，有一本书卖到这么贵了，我能不能比它便宜一点，也比现在高一点，但又便宜过它呢？我是又心疼做书人，但是我也不是觉得知识传播的门槛不该普惠，我事实上觉得今天知识传播门槛在中国已经到了相当普惠的地步了，就用我刚才说这么多渠道。我知道你可能仍然要节衣缩食才能买书，没错，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节衣缩食去买书的，但是如果让这个书价更便宜的时候，那就是书没法再做下去的时候了，那就很惨了。而我正在做的这个事情，说实话我没有考虑到让所有人都去看我们做的这个书，因为不可能，因为它太贵。它为什么那么贵，是因为要完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他真的就是会做成这么贵。好，这就说到成本问题。我就是做生意，没错，但是我们做生意的法子比较怪，我们一开始定了价，然后成本是回头再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觉得我们这个成本会很高，高到一个离谱的地步，所以我们就先估摸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价能够收回成本。可是现在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不计成本到了一个地步，我平均一本书，蛮您说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样书啊，现在我们的手上的样书光是物料本身是300多块人民币，出版市场上有哪一家出版社物料是占了3成到4成的呢？我们用的那个印内文纸，用的是同行或者做印刷做出版朋友大家都听过这款纸，这个意大利很有名的特种纸公司 Fagioni， 我用的是他们的 Arena 90克本白非华面顺纹开的那一款纸， 好，我几乎在国内没见过有人用这个纸来印内文书的。我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呢？有必要吗？很多人会问，有没有，我见到有必要做那么贵吗？说实话，没必要，当然没必要。你同样要看一本书的话，你只需要看那本书，你电子版都能看，纸版也有很多选择。我们这些书，我们其他成本，物料这个钱，我还没算公费，还没算版权获取的费用，还没算人手，最后物料，我们算下来，现在发现能够不亏就不错了，都是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我不是想分文不赚，我当然也想赚，但是我首先是要它不亏。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看到这样的书出来，没有人做，那我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出来。那要做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这真不是个必要的事情，由于它太不必要了，所以我只是想在全球十几亿华人里面找到有没有2000人有能力去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觉得这个事情还有意思。这肯定是极少数的人，我就只是想做给那2000人，这2000人是觉得他也没必要，但他觉得这个事儿好玩，就是这样。所以各位如果说这有没有必要，是没必要的，当然没必要。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没必要的。至少我能够说的是，我不算是收什么智商税吧，就是我没宣传，大力宣传，大家都来，我的听众，我的读者都来买，我不会干这样的事儿，没必要。因为比如说我看有些鞋子啊，有些球鞋，那些 sneaker 印了个那个东西，我都看得出它是什么价格，然后它印了一个大牌，然后它就卖到几千一万啊。我看到街上很多人穿那样的鞋，买那样的鞋，我就觉得不会说他们不对，我只会说没必要，但他们可能觉得有这个需要，他觉得挺好。我看我的鞋子也不便宜啊，说实话，但我的鞋子都，我现在鞋子平均都穿了十年以上了，我要是坏了，我能够拿回去补的修的，我就这么修修补补都能穿十年。但那个他那个球鞋他穿多久呢？我会这么来算。那你说这，当然你还可以说我穿拖鞋都行，我有必要穿这样的皮鞋，有必要穿那样的球鞋吗？其实都没必要的。我真的不是要大家都跟我去干搞那件事儿，我就是做了一件很小众很没必要的事儿，恰好是我去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能容许我去做这件事情而已。就你可以在我这听我的节目，但是否不能容许我去做一件我很喜欢我很想做的事情？我很喜欢那种书，我过去是那种书的消费者，我现在想自己也做一次。那我想做这件事情，是否大家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呢？很抱歉，如果是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很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任性跟我的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很怪癖的一种偏好，一种癖好。对，这是我一种癖好吧，就这么讲。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癖好说不定还真能在全球十几亿华人找到有2000个人也有同好。因为起码以前我去逛那些精品图书展、古书展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不少华人。那当然他们财力很丰富啊，这些人就我没法跟他们，后来我也不去逛，因为那些古书价格太贵了，买不起。他们都还在买，哎，好，不谈那个。对了，另外辣梅尔，你提到我穿搭很老前锋了，这个事我必须要回应一下，也是为什么呢？我很讨厌老钱这个字，你知道吗？近年流行的这某种的风格，就比如英语有两种叫法，一种叫老 old money， 我们直译为了老钱；另一种 quiet luxury， 就安静的奢华。我觉得 old money 这个老钱这个字儿，现在当然很流行，说怎么样打扮成老钱风，教你怎么穿成老钱风，我觉得挺烦的。为什么？我妈妈谁是老钱啊？这我不是老钱，干嘛装老钱呢？我们中国有谁是老钱？你看改革开放才40年，谁是老钱呢？这个谁能叫做家里面五代是贵族这种老钱？有这种人吗？没有几个老钱，我们就没老钱，就别装老钱嘛。就你只是喜欢恰好穿成这样，你喜欢这个风格就算，别说装什么老钱。然后当然还要装的，就是我看社交媒体上一堆教你怎么在什么场合显示出你有老钱，干嘛这么装逼啊？装这个干嘛？就我们，你别骗人了嘛，谁是老钱呢？你顶多就是富二代，对吧？富二代能叫老钱吗？这不能叫老钱啊。 这个祖上是白手兴家，然后你这代吃喝不错，这能叫老钱吗？再从定义上来讲，那干嘛要学老钱呢？你喜欢这么穿就这么穿，你喜欢这么干就这么干，你别说那叫老钱，对不起。好，我们上回呢讲到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前一集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必须要认真回应一下。就你记不记得前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回应到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这个他看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呢的高潮处就是这个抗日的战士们，当时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日军要来抢我们一个国宝，然后这个战士呢就觉得就是不能让你日本鬼子抢了我们国宝，然后他要抱着这个国宝同归于尽，一起毁了就算了，你就抢不到。他对这个事儿呢，他觉得很触动，觉得这个事对吗？这样这个国宝就没了，这好吗？然后我当时呢没有展开去回应，因为这个背后牵涉的问题比较复杂，牵涉我们对文化遗产看法，我就讲了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二战的时候，法国政府为了要保护巴黎这座城市，巴黎本身就是国宝，他们怎么样宣布它是不设防城市，自动退出，让德军长驱直入。然后德国人走的时候呢，希特勒就说毁了巴黎，然后呢但是当时的德军的将领没有执行命令，保住了巴黎。而那个时候如果要发生巴黎攻防战的话，因为巴黎没怎么打过像样的仗，在收复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地下党就法共是觉得，那么他们知道德国纳粹埋了那些东西，他们也觉得没关系，炸了就炸了，我们正好就是最璀璨的战场上迎接这个法国的光复嘛。那么我当时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出来啊，我们讲故事是为了要开启对一件事情的多种想象空间，发现原来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考的角度，而不是单纯的类比。请注意，好，那就要说到提哥您给我的意见。你说无论是二战时的法共还是中国抗战时的战士，他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忽视对文化的保护，是基于要保护社群生死的迫切需要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表达，要求他们能秉持一种对文化超然价值的深刻认识，去置眼前迫切的战争后果于次要的位置。我感觉是一种文化至上主义立场的坐着说话不腰疼，而道长似乎将不幸要投身战事的普通士兵比作希特勒，就更不妥当了。对不起，我必须说您完全听错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不是类比，这不是类比，我不是说那个要毁掉抱着国宝一起死的这个战士就像希特勒失败前要毁巴黎，不是的，那是个故事，要讲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人在类似的历史情境下他们的思考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打开这个东西来想象。好，现在说回啊，您的这个说法啊，我觉得您就没有考虑到我们那天这个讨论的前提，这个前提就刚才我说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位战士他当时并不是说有一件国宝在这个国宝可能是个建筑物，建筑物里面呢就比如说或者怎么样，他保护里面保护的很多老百姓生死需要，我为了让我们社群活下来，我不得不毁掉这个宝物。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瞎举个例子，假设说假想一种情况，有座古桥，日本鬼子在对面，我们这边在那边，我们不要让日本鬼子过来，他一过来我们的村里的老百姓怎么办呢？那么我要争取足够时间让我百姓逃跑，那这个时候我炸这个桥，这个桥可能是几百年的古桥，上千年的古桥，但是我要保护村里的老百姓，我不得不炸。好，这就是你说那个情况了，因为我保护社群生死的迫切需要，我不得不炸这个桥，哪怕它是个中国历史值得骄傲的千年古桥，我恐怕都会炸。换了我是那个战士，我在那个场所，我也会大概也会这么做。好，但现在我们讲那个问题，它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是那个电视剧里面是日军要来抢这个宝贝，而这个战士呢，他不是说这个宝贝被抢了之后大家就要跟着死，他不是，他是我抱着宝贝一起死，就是因为不想让你日本人抢。请注意哦，这不是为了保护社群生死哦，他只是因为纯粹单纯的日本人要的东西我不给你，你越想要什么我越是不能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敌人，是这个角度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考虑了啊， 我对于这个问题，我上次都没有机会好好展开谈，因为太多层面可以，我今天就也没办法多展开讲，我就只问一个很直接简单的问题，你有权做这样的决定吗？这个东西是你的吗？这个宝贝是你的吗？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国宝，今天在你手上，日本人要来抢，然后我为了不给日本人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事情，我毁了这个国宝，比方说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我有这个资格下这个判断吗？它是我的吗？ OK， 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家都会，这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是不是我的，是不是我的 property， 是不是我的产权，第二就是我有没有资格下判断该不该毁它，我能不能毁它，这为什么是两个问题呢？我们通常觉得既然是我的东西，我要存还是要毁应该是我来决定啊，对不对？比如说我这有支笔，我这个笔我要或不要，那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呢？关谁什么事儿呢？不是的，假如这件国宝恰好是你的物产，但又被认为是国宝，在很多情况下，在今天中国法律里面，你都没资格说毁。正好比如说你家住的这个宅子啊，被认为是中国文物遗产，我们的建筑遗产要保护下来，你正好给你住在里头，因为是你家，历代以来是你家的，你没有上交给国家，然后这个产权在你手上，假设是这个情况，按照现在的法律，你都不能说由于是我家的，我这挖个洞，我这装个空调，你都没这个资格的哦。因为这个东西虽然是你的，但是已经被认定为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没资格动。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它不是我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那么因为它是属于国家的，什么叫国家呢？我能不能帮整个国家民族下这个决定，今天这个东西我不要给日本人，我宁愿毁了它，我有没有这个资格下这个判断呢？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要保护我手上有个国家文物，敌人要来抢，我有没有资格决定这个宝物该怎么办。就我当然要保护它，是出于我是国民一份子，我们国家的国宝，我当然要拼了命保护它，为了我们国家民族。但是我有没有资格去毁它呢？我有没有权利去下这个决定呢？这可是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了。好，那一次呢，后面也有朋友叫 Maury Lu， 他说虽然但是盟军在45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炸毁了同样是不设防城市和欧洲文化瑰宝的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只能说战争面前一切生命、文化和国际规则都脆弱不堪，希望世界和平。你说的太对了，完全是丘吉尔要负最大责任。大家都说丘吉尔是英雄，但是他那是他人生的污点啊，最大污点之一啊，他人生污点可多了。当时的德累斯顿啊是不设防城市，而且德累斯顿真的是德国文化瑰宝，就太美的一座城市，它就这么炸了。更重要是不只是炸毁那座城市，死了近10万人，而这件事情在战后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广泛在世界上来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德国人该死，而那时候德国有一种很强烈的负罪心态，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他们没办法正面的跟人家说的，我们也很惨的被屠城了，真是屠城，用燃烧弹炸整个城市啊，这造成一片的地狱啊，那是。那所以后来德国有些小说家当然就写了这个时代的故事啊，就很悲，这很悲凉的故事，是个将来有机会再聊。好，说到德国呢，一位德国的纳税人朋友啊，叫做 Psyche Claire，你说文道啊，作为一个在德国纳税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德国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子，意思就是说不像我上回讲那个搭桥法，就是意大利西班牙，我不是说德国葡萄牙都有吗？就是一个公共假日，假设是在星期四的话，那星期六不是双休吗？那干脆星期我连着放了吧。那么您说德国不是这样，那可能真的对不起，是我看错了，因为我查资料的时候是看到过德国有这么样的一个做法，但当然您住在德国，而且您在德国纳税人，当然您说的是对的。好，然后您补充，但是德国有一个一年7个礼拜的带薪年假，大家羡慕嫉妒恨吧，全职是35天，看你一个礼拜工作几天，随着年龄增加还要再递增，再加上一年13天的公假，所以可以自行调休，只要跟单位同事上司商量好就可以了，自我能动性比较高。刚上班的时候，我跟我爸妈说我一年能休50天假，而且必须得休，他们都惊讶到不行了。想想他们工作了一辈子， 貌似从来没有休过假，印象中我们也没有常出门旅游，丧失了很多家庭相处的时光。唉，是啊，没办法羡慕人啊。就我看到很多朋友说我不接地气，难道不了解我们国家这个带薪年假请起来那么难吗？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恰恰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我们才更要讲出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跟不正常的一个事情。我们大家是不是更应该要要求一个，更应该值得要一个符合我们真实需要合法，而且是合法需要，这个是不是应该要给回我们呢？你说，我们上回讲到休假，不是还讲到以色列人过安息日的那个习惯吗？我说到安息日那天啊，电都很多传统的教徒都不怎么用，然后很多餐厅啊什么都关门了，一大堆事儿。那怎么办呢？马上有人想到很现实的问题，谣言何重？你说以色列安息日不用电，那如果突发疾病也不能打急救电话，遇到犯罪不能报警吗？如果哈马斯在安息日发动火箭攻势，那拦截导弹没电也不能发射啊。你说对了，恰好历史上就有一场战争，有人叫安息日战争，其实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赎罪日战争啊。这个战争呢，发生在1973年的10月6日，那一天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起来一南一北的进攻以色列。那么而他们挑的那个日子正好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赎罪日跟安息日的概念不一样，但守的规矩是一样，甚至更严格。赎罪日这个日子呢，是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每年的七月初十的要过的一个日子啊。这是他们的旧约圣，就基督徒叫旧约圣经，就他们的圣经塔木德里面明确规定，这是当初上帝透过摩西和亚伦来要求犹太人要遵守的一个日子。圣经里面这么讲啊，以色列要永远遵守下列条例，每年七月初十，以色列人和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侨，就是你是外国人到了他们那也要跟他们走，必须禁食，不准工作，那一天要行赎罪礼，洁净他们，使他们得以在上主面前洁净，这些条例必须永远遵守。好，就是因为1973年的10月6日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赎罪日，于是那天就向他们发动战争了。但那个战争的结果到最后还是以色列获胜。世界上只有例外，就要考虑很实际的问题嘛，犹太人还是很实际嘛，怎么能够就是疾病都不能够打急救电话，犯罪不能报警，犯罪绝对可以报警，警察一定会处理。而你说突发疾病吧，是这样的，你要看你在以色列什么地方，比较世俗化的地方，比如说特拉维夫，那就无所谓，很多餐馆酒吧都照开的。但是比较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像耶路撒冷的话，他们会有一些医院是安息日开门的，你有事就去那个医院，24小时开的，有这么样的医院。就算是在耶路撒冷啊，有些地区它有些区是阿拉伯人住的区域多，那些地方就是比较世俗化的。还有些餐厅饭馆是由在耶路撒冷不是几个宗教的圣城吗？又不是很多基督徒吗？他们基督徒也开了自己的餐馆，你安息日那天在那是能吃饭，你不要去犹太人去那些地方。所以你说的这些基本问题还是有保障的，请放心。好，再来这位朋友冰冰小妞陈馒头啊，你就问了我两个问题啊，你就说到第一，现在的网络信息太多了，不管是远近朋友的社交动态，还是专业相关的个人媒体、平台媒体，亦或是网络热点、平台推送，可能都因为大数据不断推送到我的眼前。我自己现在舒服的状态是工作、学习、思考，以及和家人在一起，但又会担心自己好像错过了很多信息，和周围人没有了共同语言，或者和社会时代脱节，有点夸张啊。你的说法，我没说你夸张啊。那你说，虽然我自己会想，也许是个程度问题，我可以探索自己舒服的平衡，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第二呢，就是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想了解一些国内外的新闻，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有什么平台是你会推荐的吗？能够理解评论太多，也许你无法回复我的问题，我也会自己思考的。谢谢你。 因为你留言比较长，我就没有全部念出来啊，我就集中先回应。因为第二个问题我以前也讲过好多次，我平常会从哪些渠道得到国内外新闻，无非还都是一些相当主流的或者是大家比较信赖的新闻网站，我还是很信任传统媒体的一个人啊，我比较老派。那么 OK， 那讲到第一点，你说如果不跟随网络的这些推送的话，我会不会跟周围人没有共同语言呢？我觉得啊，是这样的，今天的情况变成，你就算很关心网络每天给你推送的各种东西啊，因为他们就像你说是由大数据推算的，你如果真的常看这些，你一样会跟身边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的。为什么呢？恰恰是因为它是大数据推送。越是这种东西做得好平台，比如像小红书，你一上去它完全根据你的口味来给你东西，你天天看到的东西都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永远就在那个圈，这个所谓的 information bubble 是非常顽固的。我们今天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像我上期节目我不是提到今天很流行的淡人吗，平淡的淡这个词儿。我后来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发现他跟人讲，一些年轻学生讲，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淡人，我还以为这满世界都知道，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大家区隔开来。今天的世界早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在传统媒体年代，大家看的媒体讯息差不多，报纸、电视、电台讲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传统的那种一点对多端的传播方式，所以我们大家哎，好像今天出了门，早上都看了新闻，都知道今天出了什么事儿，回到工作单位，回到学校有共同语言。但是由于我们今天看的不是传统媒体了，也不会都看同一种传统媒体了，所以我们各自的讯息来源都不一样，而我们的讯息来源呢，又都是依照我的偏好推送给我的，所以我以为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一出门你逛一条街你问问看，可能100个人里面有只有十几个人知道你以为大家都该知道的事情，会不会是这样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重庆燃气事件，说不定听完节目的你才会说，哎，今天怎么讲这个这么无聊啊，听都没听过，很有可能吧，对吧？好，在之前还有位朋友叫静慧，叫树，SUE， 真的还有中文，苏树。你跟我介绍啊，说问我有没有听过国内有一个完全由出家人组成的乐团啊，一个叫什么的静慧乐团，是第几千年千年来第一个禅宗乐团，我还真没听过。好在你跟我讲了，我赶快回头找来听听看是怎么回事。好，最后说到音乐了，很快就要放五一假期了，我知道现在调休很痛苦，但胜利在望，假日就要来了。我们五一我们节目照上，我们放假，我攒着这个假，我也搞调休，我事后再一并放，这回五一不放啊，那辛苦杨大一，辛苦猫爷了。那么由于放假来了，咱们听点有点放假气息的音乐怎么样？我今天想介绍的这个音乐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首曲子，是两位古巴出身的钢琴家，爵士钢琴家的合作的一个钢琴双重奏。钢琴双重奏好像平常很比较少见，对不对？但爵士乐里面是有这个传统，尽管这么玩的人也不多，爵士乐时不时就会出现有两个钢琴高手一起来出张唱片或者做演奏会来做这个钢琴双重奏。我今天介绍这个就是一对古巴钢琴双重奏家，钢琴家年龄相距很大，其中一个叫做 Hilario Duran， Hilario Duran 是1950年代在古巴出生的，现在住在加拿大，是因为爵士音乐里面或者平常音乐范围，就是古巴音乐是很特殊的一个东西，而古巴爵士乐则是一种特殊风格，他是古巴爵士乐这个系统底下最有名的钢琴家了，今天在世的人子里面最厉害前辈大师。他的技巧相当的巴洛克，相当华丽，他很厉害的一个人。好，再来一位呢，就是跟他差了30岁，1983年在古巴出生，现在住在纽约的 David Vibrales。 哇，这个人我好喜欢，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他完全有古巴风味，但是又非常非常当代，他的爵士乐还是那种当代爵士乐，吸收了大量的现当代音乐的作曲的技法元素进去他的音乐当中。那这一老一少共同在2022年在瘟疫期间的最后那一年，然后合作了一个双重奏的一个计划，叫做 Front Street Duets， 就前街双重奏吧， 那么有一连串的音乐会，线上音乐会，后来有线下音乐会，然后出了一张唱片。那这个唱片里面的每一多半每一首曲子呢，都是由刚才我说的那位老人家 Hilario Duran 他来作曲编曲，然后两个人一起完成。这套专辑很精彩啊，就是他不像当年 Herbie Hancock 跟 Chick Corea 那个最有名的爵士钢琴双重奏里面会出现很多很延长的无限绵延，听得你心跳都不知道该怎么跳的那种乐句。他们是很直接爽快的会进入一些乐句一些旋律的核心部分再去发展，然后呢带着当然是古巴音乐，有那个韵律感是特别强，尤其这一首是首舞曲，叫做 Guajira for Two Pianos。 怎么翻译呢？ Guajira 这个西班牙文是指的是古巴传统那种农民舞蹈，也就是说这是这种农民舞蹈后来发展出一种伴随这种舞蹈的曲风。那这首曲子顾名思义就是双钢琴来演奏一首有古巴农民舞蹈风格的一个音乐，很有趣，很当代的，但是又同时很古巴的一首这样的爵士钢琴双重奏，送给你放假。